位于光明星级科威特时报社出版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集成拥戴伟大的金正恩同志做我们党永恒的总书记，胜利完成主体革命事业单行本。另外，位于光明星级多米尼加格尔维斯出版社出版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永远发扬光大金正恩同志的伟大先进革命思想和业绩单行本。